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针对个人效能模块的留言问题和你做一次展开吧。在个人效能模块的文章中，很多同学留下了精彩留言，阐述了自己对个人效能的认识，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看得出来，大家平时都对提高个人效能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其中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有我来也对各种命令行工具的讨论，Johnson 对编辑器的讨论，以及 JXIN 对价值和目标的思考，真的是非常精彩。谢谢你们的留言，我很喜欢和你们交流的过程，所以会详细回答你们的每一个问题。今天我从留言的许多问题中梳理出了价值导向和高效沟通这两个话题，再与你详细聊一聊。第一个我想跟你聊的话题是工作中的价值导向。在第21篇文章《高效工作 Facebook 的10倍程序员效率心法》中， JXIN 同学与我展开了关于价值取向的一些讨论。从这个专栏的一开始，我就强调了目标的重要性。研发效能三要素的第一条就是准确性，我们只有先找对目标，后续的行动才会有意义。所以在工作中，我们需要考虑以什么目标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是职业发展、薪酬、工作生活平衡、工作稳定性，还是实现价值。具体怎么选择，就要看你个人认可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了。比如 JXIN 提出以实现价值为出发点，尽量把企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发展摆到一条线，能够做兼顾两者利益的任务。如果实在不能统一，就要多考虑一些公司的发展，少考虑一些个人短期利益的追求。对此我很是赞同。又比如十多年以前，我在西雅图微软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特别看重工作生活平衡和工作稳定性，刚毕业他就开始寻找一个有稳定工作机会的方向。后来他选定了数据库方向，他认为这个方面的工作会长期稳定，于是在这个方向做到专精。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到现在看还是不错的，不用学习太多的东西，仍然能够有稳定的工作。虽然我个人更看重不断接触新领域，不断提高发展自己，和他的价值取向不太一致，但我觉得这个朋友的做法也非常棒。他能明确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于人于己都有好处，还能找到具体的实施路径，非常棒。所以我建议平时多考虑一下自己最在意的到底是什么，这样工作起来才能有的放矢，把时间花在对自己最有价值的事情上。有些时候找到自己最在意的事并不容易，将其实现则常常更有挑战性。所以我在向你推荐一个提高实现目标效率和过滤不现实目标的方法， WOOP WOOP WOOP 分别是 wish 愿望、 outcome效果、 obstacle 障碍和 planning 计划四个单词的首字母。使用 WOOP 的具体方法是抽出你不会被干扰的五分钟时间，针对 WOOP 的四个组成部分进行冥想。第一步是 wish， 也就是认真考虑我到底希望得到什么，希望实现什么。这里的希望既可以是长期的希望，比如五年、十年，也可以是短期的希望，比如说是一个月，或者就是今天。专注于一个愿望，并用 SMART 原则来具体描述它。 SMART 是一个目标管理工具，我在下一篇文章中会详细展开，你可以先参考一下 SMART 原则以及实际案例这篇文章。第二步是 Outcome， 也就是实现愿望之后能够达到哪些好结果，在大脑中形象的描绘并体验实现了这个愿望之后，我的生活能有哪些正向改变。有研究表明，这种形象化考虑正面结果的办法可以大幅提高我们后续执行计划时的积极性和效率。第三步是 obstacle， 也就是实现这个愿望时可能有哪些障碍，在这一步也要形象地描绘两到三个最主要障碍的具体细节。静下心来思考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平时的一些习惯其实是实现这些愿望的重要障碍。这一步可以让我们在后续执行计划时更敏锐地觉察到障碍的出现， 从而更好地处理它们。第四步是 planning， 也就是针对每一个具体可能出现的障碍，计划用什么办法去解决它。我们可以使用 if then 的结构来处理，即 if 出现障碍 A， then 使用计划 B 来解决。同样的，我们要具象化这些计划，才能在后续工作时迅速反应，使用事先计划好的最佳方法去克服障碍。在我看来，使用 WOOP 方法主要有两大好处。一，让我们对自己的目标更清晰。通过 WOOP 中的具体思考，我们能对愿望有更清晰的认识，加深对自己的了解。在第四步计划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有的障碍没办法克服，这时我们就要果断放弃这个愿望。这样 WOOP 能帮助我们过滤不现实的愿望，避免浪费时间。二，提高实现目标的效率。通过这具体的四个步骤，我们会对自己的愿望更有激情，对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也更有预期，并且能够更有准备的去解决困难。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WOOP 的效果非常好。在不被干扰的时候，花五分钟进行一次 WOOP 思考，对清理自己的目标，清除干扰非常有效，推荐你也试试。另外，在 Coursera 上有一个很棒的视频，是对 WOOP 方法创始人 Gabriel Altington 的访谈，推荐你也看一下。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内链接查看。第二个我想跟你聊的话题是沟通。在第22篇文章《深度工作聚焦最有价值的事儿》中， Landy 提出了一个关于沟通建议的问题。沟通的确是高效工作的重要软技能，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提高的方向。接下来我就与你分享三个高效沟通的原则吧。第一个原则是，沟通时要有同理心。我们沟通的目的是在对方身上起作用，要从别人的角度考虑怎么去沟通，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以下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对方的知识背景，从而使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去沟通。二是对方想要知道什么，才能不绕弯路高效答复。三是对方的出发点，根据他的出发点将对话引向双赢的方向。第二个原则是外在表现很关键。中国的文化比较内敛，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也强调内在美，忽视外表，这就会引导我们形成忽视外在表现的习惯。后来我在美国工作时吃了不少亏，我做出的东西却被会表现的人抢走了大部分功劳，这才逐渐认识到这种内敛实际上是不对的，很多情况下外在表现更重要。比如你的内心对一个人非常好，但是你的脾气很暴躁，总对他发脾气，做出对他不好的举动，那你对这个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认为你的实际行为，你的外在表现对这个人造成了真实的伤害，你内心的好并没有实际作用，所以你对他是不好的。外在表现很关键这个原则在开发工作上表现为，我们不但要重视实际的工作，也要重视别人对我们工作成果的感知。很多开发者从内心抵触 PPT， 我觉得这就是高效工作的一个重要阻碍。我们确实需要花一些精力去考虑如何把我们做出的东西更好地呈现出来。当然我并不是说要来虚的，具体做出东西才是王道，是前提。第三个原则是冰山原则，是美国软件界大佬 Joe Spolsky 周思博提出来的。这个原则对软件技术人员和非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非常有用，指的是一个软件应用系统比较复杂，就像一座冰山，但是它表现在外边的只是一小部分，就像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一样。如果你沟通的对象对软件不熟悉的话，他就会认为冰山上的可见部分就是全部工作，或者说是绝大部分的工作。这样的结果就是，软件开发人员在做项目进展演示的时候，如果演示的很完整漂亮，对方就会认为你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即使你已经提前强调过这只是在界面上做的一个 demo， 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对方在潜意识里就会认为你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在做演示的时候，要尽量把界面的完成程度 和项目的进展程度对应起来。比如不要把界面做得太漂亮，显示的文字可以用 XXX 而不要用真实数据等，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方对项目的真实进展有比较客观的感知。就有一篇博客专门讲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推荐你阅读一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了，希望能对你梳理目标和提高沟通有所帮助。如果有你希望深入了解还未涉及的话题，那就直接给我留言吧。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启新的模块了，进入管理和文化的讨论。在下一个模块，我会重点与你介绍硅谷的管理文化以及在国内的一些落地实践，希望帮助你了解如何利用管理推动高效研发的落地，以及如何使用文化来激发团队成员的内驱力和创造力，提高团队的研发效能。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